变废为宝，循环使用，保护自然，从学习自然开始。北京时间12:00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是未知的世界，是无尽的遐想，还是探索的欲望？这所有的一切，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，也许都会找到答案。在通向天空的路上，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。回首历史，展望未来，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《飞向太空港》，带你一起仰望星空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气象条件的保障对卫星发射的成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然而1990年4月7号，亚洲一号卫星发射的这一天，气象条件却并不是那么的理想。这是一次事关重大的紧急气象会议。4月6号晚上，长征3号运载火箭的第一级和第二级的常规燃料已经加注完毕，再过一个小时，第三级火箭的低温燃料就要加注。但是长征3号火箭的低温燃料到底加不加注，4月7号这天都已经临近中午了，还没有办法确定下来。原因就是要看老天爷最后的脸色，才能够最后拍板。所以指挥部决定召开紧急气象会。由于这一天从早上到中午，中外专家们一直都被气象问题压得喘不过气来，所以接到开会的通知之后，有的只草草地扒了几口饭就赶紧来到会场，有的实在太忙了，连饭也没有顾得上吃，就匆匆赶到会场。而气象处处长吴传竹则是最早到会的一个。吴传竹刚坐下，翻了几下资料就坐不住了，赶紧爬到窗前去看天。看了一会儿又回到座位上，身体虽然一动不动，但脑子里啊还是不停地在琢磨着天气的情况。吴传竹的右边坐的是气象专家张增正，这也是一位同老天爷较量了一辈子的老专家了，他今天仍然难以保持镇静。吴传竹的左边是年轻的气象处副处长李发忠。或许是好几个夜晚没有睡觉了，他眼睛里是明显布满了血丝。三位专家坐在会场中央，静静地等待着会议的开始。虽然各自的脸上都是阴晴不定，但每个人的心里都是雷声滚滚。12:30， 副总指挥胡世祥风风火火地走进会场。一进会场，胡世祥就忘不了开玩笑，他说：老吴啊，现在可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军中无戏言，你今天要是报不准的话，我呀就送你回老家种地去。基地总工程师童连杰笑眯眯地说：老吴啊，好好报啊，报准了有功。任新民老总也说：老吴，你们的预报一贯很准嘛，但今天呢，我希望你们的预报犯个错误。接着，航空航天部部长林宗堂、副部长孙家栋以及指挥长屈从志等都匆匆来到会场。凡到会的人员一进门，就望着坐在会场中间的吴传竹，仿佛他的面孔就是一张天气预报表。这一来，吴传竹就更紧张了。吴传竹是个老实人，也是个很朴实的人，平时在穿着上从不讲究，甚至或多或少还有点那么邋遢样。但是由于今天是发射美国卫星的日子，所以他呢特意换了一身蓝色的毛料西装。可惜的是啊，也许是心情紧张，也许是过于匆忙，总之他穿了西装却忘了系领带。这一个细节，胡世祥刚一落座就看见了。为了缓解紧张气氛，一向风趣的胡世祥对老吴开起了玩笑：老吴，你检查一下啊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忘带啊。吴传竹听胡世祥这么一说，以为是自己忘带了什么气象资料了，一下子就紧张起来，赶紧打开自己装满各种气象资料的手提包，翻来覆去的找。胡世祥说：哎，老吴啊，你别找了，别找了，你丢的东西不在包里。吴传竹问：那在哪儿啊？哎，在脖子上啊。脖子上？脖子上有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你先摸摸脖子再说。脖子怎么了？领带呀，你看看你的领带哪儿去了。老吴低头一看，这才忍不住笑了，连声说：哎呀，哈哈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，都怪老婆忘了给系上了。在场的专家全都笑了，这一笑，会场的气氛顿时轻松了不少。这时候，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俊最后一个气喘吁吁地赶到会场，主持会议的胡世祥这才宣布：会议开始吧。第一个发言的就是吴传竹。吴传竹经过刚才一番玩笑，紧张的心情似乎比初进会场的时候轻松了很多，但是仍然让人感到多少有点紧张。他站起来扶了扶眼镜，扫了一下会场，然后指着贴在墙上的气象图，不紧不慢地说：今天晚上从7点49分到10点45分，一共有三个发射窗口可供选用。从发射窗口来看，对今晚的发射是有利的。听到这儿，有人轻轻地吐了口气。老吴转而说道：不过，今天的天气很糟糕啊。根据综合资料分析，位于内蒙古西部的冷空气正在南下，现在已经翻越秦岭进入四川，于今天早上影响到西昌，因此今晚六点之前有积雨云，六点左右有小阵雨，至于六点以后的情况嘛，现在还难说。听到这儿，有人情不自禁地问了一句：什么？还难说？会场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骚动，有几位专家小声议论起来，指挥长屈从志和另外几位专家则起身趴在窗前，忙着抬头看天。胡世祥又问了一句：怎么办啊？第三级火箭是加注还是不加注啊？他这句话像是问大家，又好像是在问自己。会场 出现了短暂的沉默。第三级火箭的低温燃料能不能加注，这是发射中最关键的第一步。如果第三级没有加注，后面的问题还好办。但是如果第三级一旦加注了，除了极特殊的情况之外，就必须要在发射窗口内发射。指挥长屈从志用铅笔在本子上匆忙记下点什么，然后又将目光投向了吴川竹。吴川竹看了看指挥长屈从志，又看了看副指挥长胡世祥，屁股刚抬起来又坐回去了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胡世祥站起来指着吴川竹问，老吴，你表个态，今晚八点以后天气到底能不能好转呢？吴川竹也站起来迟疑了一下，想了想，而后提高嗓门说道，可以保证。胡世强转过身望着现场总指挥沈荣俊，我看可以考虑加注。沈荣俊问了另外几位气象专家的几个细节，然后说道，啊，我看可以下这个决心呢。指挥长屈从志首先表态，好，我同意。胡世祥又问了几位总工程师，怎么样啊，怎么样啊，你们的意见呢，谈谈谈谈。几位总工程师异口同声，好，可以干。胡世祥这才侧过身去问身边的一位老人，老司令员，您谈谈您的意见吧。有人这才注意到老司令员侯福今天也来了。侯福去年已经退居二线，这次被请来做高级顾问。气象是我们的专利，这句流行海外的话就是几年前他拍着胸脯吹牛吹出去的。应该说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气象预报如今知名度不小，与他当年的重视有极大的关系。近几天气象问题同样搅得他心神不安，上午他还迈着一双在朝鲜战场上受过伤的腿在发射场附近转了半天。他说在他30年的航天发射生涯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复杂的气象情况。老司令员侯福想了想说，我同意干，但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今天天气特殊，等燃料加注完了以后，每一步工作一定要慎之又慎呐。胡世祥接着说，对，不见鬼子不拉弦儿，不到时候不点火，不管有多大压力，我们一定要咬牙顶住。既然决心已经下了，就不得以任何的理由干扰现场指挥。任新民总工程师说，如果到时候出现小雨也不能动摇决心。沈荣俊说，对，第一，我们先瞄准第一个发射窗口的前沿进入程序，如果不行再瞄准第二个发射窗口。第二，第三级火箭按时加注。第三，如果天气到时候出现突变，最后30分钟口令推迟下达。总之大家要沉着冷静，一切按计划进行。林宗堂、孙家栋两位部长一起站了起来，好，我们就这么干，第三级火箭可以加注。所有专家也一下子全都站了起来说，好，就这么干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1990年4月7号，中国长征3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1号卫星，那一刻举世瞩目。回首历史，展望未来， 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，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《飞向太空港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下午1:30，当加注人员进入岗位，开始对第三级火箭实施低温燃料加注的时候，整个发射场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。在航天发射中，使用液氢液氧这种低温燃料做火箭的推进剂，这在当今强手如林的世界航天领域，除了美国和欧洲以外，只有中国。这种零下200多摄氏度的低温燃料具有极大的危险性。加注的时候，受一粒沙子从一米高的空中掉在地上所产生的能量，或者头发丝摩擦地上所产生的能量，或者头发丝摩擦所引起的静电，都有引起爆炸的可能。因使用这种低温燃料而导致舰毁人亡的，在国外不乏其例，绝大多数国家只能是望而却步。因此，此刻最紧张、最危险的是活跃在发射场上的火箭加注兵。如果这时你在发射场，便会看到加注兵们个个头戴防毒面具，身穿静电防护衣，一举一动都特别的小心翼翼，仿佛每一个布点儿随时都会踩响死神布下的地雷。这绝非危言耸听，液氢液氧不仅易燃易爆，而且还对人体有害。这种燃料从远地运至发射场，经过一系列处理之后，再加注到火箭肚子里，期间如果任何一个细小环节出现问题，必将酿成大灾大祸。值得称道的是，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有一支骁勇善战的火箭加注队伍，在过去7次的卫星发射中，每次都保证了加注的顺利成功。但今天，从指挥员到每一个加注队员，心里似乎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。虽然今天的加注内容和程序与过去别无二致，可是加注的燃料毕竟是发射美国卫星的燃料啊。更何况从午后2点起，云层便开始涌向发射场的上空，刚到3点又下起了毛毛雨，而且远处偶尔还隐隐传来声声闷雷。所以今天的加注一开始就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显得紧张。当第一声惊雷在发射场上空轰然炸响的时候，发射场区的所有中外人员一瞬间全都愣住了。此刻正是3:40，发射程序已经进入到最后4小时的准备，液氧助推剂刚刚加注完毕，液氢燃烧剂正处于紧张的加注中。不料发射场的上空骤然之间乌云滚滚，电闪雷鸣，紧接着便开始下起了小雨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发射架上最顶端的4层工作平台已经全部打开，头顶着亚洲一号卫星的长征3号运载火箭的半截身子已经裸露在苍穹之下。尽管雷声是在1800米的高空滚动，但是万一出现云地闪，一个惊雷落地，那后果是不堪设想啊。发射站地面设备营营长曾道平此刻急的是拳头攥得嘎嘎响。这位当年的重庆知青在发射场已经度过了15个春秋，如今依然是虎气十足。当他愤怒地抬起头时，西北方向的云团正在野马般的奔涌而来，一阵猛烈的雷阵雨眼看 就要铺天盖地了。曾道平几步跑到电话前，迅速拿起电话。喂，动幺动幺，我是曾道平，现在天气发生突变，请求关闭发射平台。电话里传来动幺指挥员的声音，请稍等，等我请示后立刻答复。曾道平放下话筒，下意识地抬了一下头，一个惊雷便在头顶炸响，他身子猛地一颤，不好，再也不能等了，必须采取紧急措施。就在这时，副指挥长胡世祥从山洞里风风火火地冲了出来，快，立刻关闭发射平台。他果断地下达了命令。一位叫陈嘉兴的排长带着四名操作手立刻向发射架奔去，接着曾道平、胡世祥和童连杰总师也跟着冲向发射架。于是同一时空里，在11层楼高的发射架上出现了四组人物的画面。身轻如燕的操作手，满脸通红的曾道平，气喘吁吁的胡世祥和步履沉沉的童连杰。本来平时上发射架一般都使用电梯，但此刻因为加注正在进行，启动电梯容易产生静电，所以只能靠双腿爬。爬发射架对胡世祥来说如同山民爬山、渔人下海。年轻时他就喜欢体育锻炼，尤其喜欢花样滑冰，甚至1960年饿着肚子也在溜冰，所以啊，他早就练就了一副强健的体魄。当年在戈壁滩的一次发射中，离发射只有7分钟了，为了排除一个故障，他竟然一连爬了5次发射架。可如今呢，毕竟是50多岁的人了，当他冲到发射架第5层的时候，连气都有点接不上了。毫无疑问，此刻在发射架上的人是最危险的，倘若一旦发生雷击，最先遭难的就是他们。但此刻的胡世祥什么也顾不上想了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赶紧关闭发射平台，保住火箭，保住卫星。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，不知靠一种什么样的力量，11层楼高的发射架，胡世祥竟然只用了3分多钟便一口气冲到了顶端。刚刚打开的发射平台又匆匆地关闭了。胡世祥站在发射架的顶端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然后他仰望苍天，挥舞双臂，竟忍不住地扯着嗓门大喊，今晚我们一定要成功，一定要成功啊。胡世祥粗犷的吼声顿时回荡在群山峡谷之中。而恰在这时，一声惊雷横空炸响，接着瓢泼大雨倾天而至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家住在雨中进行着，尽管发射平台已经关闭，但危险依然存在。卫星发射能够继续进行下去吗？明天的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李明生所著的《飞向太空港》，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李雷，录音孟孟，制作张雅娇。 纸上得来终觉浅，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。